有一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佛牌，高大靓仔又有钱嘅室友向东，暑假嗰时就去咗泰国旅行，翻嚟嗰时仲送咗我块中式嘅佛牌，讲系话阿赞大师亲手开光过嘅。根据佢所讲，如果养一只聪明伶俐嘅鬼入去，就可以令到主人都变得聪明伶俐。总之就系、是。主人会不知不觉咁承继小鬼嘅所有优点。见到个佛牌，我已经抑压住我嘅兴奋，想即刻就招一只靓仔嘅鬼养入去，从而使我变得非常之靓仔。我按照传闻，跪喺地度，用张纸折成好似竹仔咁嘅样子，然后插入馒头里边，然后点着咗佢，用佢嚟充当蜡烛。然后再行刀仔吉穿自己中指，就喺地上边画一个十字嘅印状，然后心中默念：小臣恭请靓仔鬼前来享受供养。1分钟、10分钟、半个钟过去咗啦，我跪到膝头哥都发麻啦，但系连个鬼影都见唔到。呢阵时向东就走咗过嚟，满面疑惑咁望住我。问我喺度做紧乜嘢？等我同佢讲招鬼呢件事嘅过程讲咗次之后，向东就哈哈大笑啦，并且同我讲：鬼同人一样，靓仔嘅鬼喺阴间，比普通嘅鬼待遇好好多噶，所以佢哋根本就唔稀罕我哋嘅供养。唉，咁我咪养唔到靓仔鬼，我顿时就有啲泄气啦。向东阵时摸摸个下巴，然后就问我啦。都系一个办法将你变成靓仔，但系你要签订口头协议，你愿唔愿意啊？ 愿意，愿意。 我连声讲咗几声愿意之后，向东眼前一亮，然后接过佢送俾我个佛牌，然后好大力咁将佢掉咗落地上。突然之间，从断裂嘅佛像里边捐出一个同向东一模一样嘅鬼。 佛牌里边有鬼！ 我尖叫咁讲，陈东冇同我讲嘢。而系对住嗰只靓仔鬼讲：细佬，陈诚已经签订咗协议啦。佢虽然长得普通，但系非常之有脑噶。你就用住佢嘅身体先啦。向东刚刚讲完嘢，都未等我反应过嚟，嗰只靓仔鬼就突然之间扑向咗我，夹硬咁就捐中我身体里边，将我魂魄夹硬咁逼咗出嚟。 你对我做乜嘢啊？ 我睇住瞓喺地下嘅自己，尖叫咁讲。呢阵时向东慢悠悠咁走咗过嚟，然后抱起咗我嘅躯体。睇喺你实在无辜嘅份上，我就告诉你真相啦。原来向东同佢细佬喺搭飞机会线嘅路上，飞机降落到陆地嘅时候，就发生咗意外啦。佢细佬牺牲咗自己，救咗向东一命。而向东故意用佛牌引诱我，呃我签订咗夺舍契约，就是为了复活佢细佬。我满面悲伤地问佢： 如果时光倒逝，你愿意牺牲自己去救你细佬一命吗？ 向东毫不迟疑，立即就讲： 我当然愿意啦。 讲完嗰阵时面色大变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啦。向东，我会代替你好好咁生存落去㗎。